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各位法师，各位善信，咁我哋都系继续讲呢、這个请转法轮，因为请转法轮我上一次都讲过，但系未曾讲完。嗱，咁啊，请转法轮咧，主要就系为着众生嘅好处，为着佛咧能够教化众生，令众生得益，所以我哋要发愿，到处咧请嗰啲有道有德，或者请诸佛菩萨咧讲经说法，利益众生。嗱，我今日就讲一个由呢个长者啊居士咧系请佛转法轮嘅。大家读过《弥陀经》，我开头第一句即第一行就有了，一时佛在舍卫国，其树给孤独如雨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区，皆是大阿罗。这段经文应该大家读过《弥陀经》都知道了，亦都可以说很多很多经都有这一段经文的。大家要知道什么叫奇树吸孤独园呢，就是奇陀太子的树，是吸孤独长者的花园。佛在世的时候，他亲自成佛之后度众生转法轮，其中有一位吸孤独长者，因为这位长者他又很有善心的，对于社会公益事他做了很多，就是对那些鳏寡孤独的人呢，他特别的慈悲，所以他的名字就是吸孤独长者。有一次呢，他为了跟他的儿子啊成亲，他见他这个对象即是亲家老爷，是吧？但是他这个亲家呢就不是同一个城市的，就是第二个城市的。他那天有一天就去探他这个亲家，讲下呢个亲事嘅问题啦。咁啊，佢呢个亲家当然属于话佢哋都系相对嘅，都系有钱有身份地位嘅，亦都系一个长者嘅地位。咁我去到咧，睇见佢呢个亲家咧，咁啊漏嘢啊，咁啊亲自指挥佢啲工人，乃至到仲系自己落手落脚做嘢，佢就觉得奇怪啦。咁你要做嘢都唔使自己啦。你这样的身份地位使乜自己做啫，系话你可以找啲工人啊帮你做咪得啦。咁佢话唔系啊，佢我要亲自自己做啊。佢点解你请国王？佢唔系，佢有次请国王，我都唔使亲自自己做，我可以叫啲工人做。咁既然你都唔系请国王啦，咁啊仲有咩高得过国王？仲有咩大啲个国王啊？一国之王，即系今日所谓总统。佢话你唔知噶啦，佢话我请佛嚟应供啊。咁当时嘅吸毒长者咧，一听见佛呢个名字，佢哋成个人咧可以讲系毛骨都竖起耸然，成个人咧精神咗。佢因为从来都未曾听过佛呢个名啊。咁啊，加佢呢个亲家一提话请佛嚟啲应供听日，所以今晚咧佢就好诚心，好啊，是咁自己亲自指挥，亦都亲自咧帮手做嘢，准备听日请佛嚟应供。咁啊，吸毒长者佢有善根啊，所以呢个善根咧都有呢个因缘，佢成就佢呢个亲家讲一句佛字，话要请佛嚟应供。他的善根就启发了，他不等到听朝啊佛来他才见佛，他漏夜就想去见佛。但是旧书就没什么街灯没电灯的话，我们都黑麻麻，那么怎么出街见佛呢？由于他这种热心，这种这样的诚意啊，佛就有神通就知道了，那就放光普照他。咁佢就寻呢个光明，就去到见佛。佛当然为佢说法啦，佢就得到咧明白呢个佛法。咁啊，知道佛嗰种嘅身份，嗰种嘅道德。咁佢就同佛咧讲：，我咧多想要求佛咧 到我这个舍卫国去讲经弘法。佛法说这个都不是问题，我出世成佛道众生是我的目的，讲经说法我应该是要做，你要请我去，他说不只是我一个的，他说我常随中都是1255个人，本来是1255的，加上1250人，即是说那些文字的问题就省了5个，就不要说1255那就没那么顺口了，只是说1250人。那个1250个人无论吃的住的都很大问题要解决的，你有这么大的地方你都去招待我们这班常随众呢？所谓常随众即是一佛去到哪里他就跟着去到哪里，即是可以说做佛的使者又好随从又好，是吧？他有1250人，他们怎么招呼他们呢？咁吸到一个得个佛冇问题，佢只要你肯点头答应啊，佢我就可以做得到。不佛话佢我哋出家人所住嘅都系清净嘅地方，佢话我唔知你揾到咩嘢地方起呢个精舍嚟招呼我哋，吸个道众佢冇问题，佢你可以派一个弟子同埋我去，你去到我哋嘅选。你睇个边个地方啱嘅合嘅，佢话我就喺嗰个地方咧起呢个精舍嚟到请佛咧去讲经说法，咁啊佛咧就派咗佢呢个智慧第一嘅舍利子尊者，就同埋呢个吸谷的长者一齐翻去呢个舍卫国，就选呢个建精舍嘅地址，咁啊左揾地右揾，到处咁啊睇咧。都冇一个地方啱嘅，都系冇咁好。就睇到佢呢个国家，佢有个太子噶嘛，太子即系将来继承皇位嘅太子，佢有个花园，咁啊最适合起精舍啦。咁但谂下，咁佢系太子嘅花园，佢冇理由出卖噶嘛，系普通人家嘅地方啦。最多就高价即可以买啊！咁啊，太子嘅身份，你叫佢买，似乎对佢侮辱，佢就好难开口。咁但系呢件事啦，既然舍利弗话呢个地方最好啦，你就唔可以唔试下噃。我就同祈陀太子商量。嗱，其实太子当然咁嘅心态，我个太子有乜理由出卖我个花园啫？啊，听多都唔好听啊，系嘛？咁就刁难佢，佢话得，你想要我呢个花园起精舍啊嘛，冇问题，啊唯一个条件，你用黄金砌成嘅阶砖啊，能够铺满我呢个花园。佢话我就收嗰啲黄金砖，呢、这个花园就归你啦。实际呢个问题就好大嘅，一个花园唔系话好似几百尺嘅屋噃。你说要几多金砖啊，才可以铺得满呢？但是印度的长者呢，就不是普通人的，可以说呢，他是有才，就是有势，有力量，有道德，是在他这个国家里面呢，是很有身份地位，所以称为他们长者，就是很有钱啊。咁啊，当时吸毒长者呢，他的善根启发深厚啊！听个太子咁讲，即系有商量啊！佢就答应，佢话得，佢你要金砖铺满你个花园先至买啊嘛！佢我冇问题，我即刻就打佢金库啊，就搬嗰啲黄金出嚟，即系打成金砖，咁啊一件一件就铺呢个花园，咁啊结果就铺到差唔多满啦，但系仲有一个角。即是小小地方，他这个仓啊，所有的金砖已经铺晒了，但是未曾铺得满，还有多少少少的角头未曾铺到，即是还是不够价值来跟他买啦。那他就托着个下摆在想，那个太子看他这样想，他说长者，你是不是不舍得啊？如果你不舍得，你可以收回你的砖，我可以不卖的， 咁啊，溝到一塊唔牌，佢話我咧託住喺度諗住思考咧，唔係話唔捨得，唔想買。佢話我嗰金庫嗰啲金磚啊好多，好多個倉庫。佢話剩翻呢個閣頭咁少地方，開嗰啲細嘅可能未必夠，開嗰啲大嘅係有多，所以我就喺度諗思維一下，應該啊開邊一個金庫啊，嗰啲又唔多又唔少嘅。嚟到开呢个金库咧，铺埋呢个角头，买你呢个花园。咁啊，佢咁一讲咧，呢个奇陀太子咧就俾佢感动啦。咁啊，证明佢唔系啦吓敷衍，但真系有心咧买呢个花园。当时佢就讲：，咁冇问题，我就卖俾你啦吓，你唔使考虑啦。咁但系我咧有个条件，佢呢个花园。就是我的，是我卖给你的，我卖这个花园而已。他说那些树啊，我没有讲过我卖过。他就取取巧了，真是啊，他说我卖这个花园是我的卖给你。他说那些树呢，我没有讲过卖过，那些树呢仍然是我所有拥有权的。那么当然长者也明白他的心意，当然他们想占回一份功德，长者都冇问题。既然你唔卖嗰啲树，我就净系卖呢个花园啦。所以合埋啊，就系奇陀太子嗰啲树，系给孤独长者嘅花园。但系佢系太子，就系自己嘅顶头上司啊。你几有财势，亦都系呢个佢呢个国家嘅子民，几有地位，你都系老百姓。所以呢，以这个太子的为尊，以这个长者老百姓呢是为比较呢是次一级，因此这个标这个经文呢就叫做奇树给孤独长者，即是说奇陀太子的树是给孤独长者的花园，就开始起这个奇门精舍，因此你有请佛呢和他的上随中1250个人长期住响呢个奇树给孤独园讲经说法，咁啊佛一生人说法之中，当然咧以呢树为最基础啦。常常呢个讲经说法，所以除咗弥陀经之外啊，好多好多佛经开头都系为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舍卫国奇树给孤独园，与大比丘众1250人区，就有呢段咁嘅经文咧存在啦。嗱，咁亦都证明啦吓，佛成道之后请佛讲经说法，系各式各样嘅人都有，有龙天护法善神，亦有人间嘅国王大臣、长者居士。咁啊，其实咧，总括嚟讲一句。佛出世的目的就是度众生，但是度众生一定要人请，佛法是最尊贵的，就不可以说就普普通通随随便便，一定是要亲自请佛，要请那些有道有德是正知正见的人去流通这个佛法，就是这个理由。如果我们真的请佛转法律，要请那些有道德入佛修养的人讲经说法，然后有些什么的好处呢，有些什么的利益呢，我们世间人每做一件事都有个好处的，没好处的事呢是没人做的。我们香港都有个口头禅，你请人做事都话有乜嘢着数先，出现呢啲咁样嘅社会嘅口头禅咧，大家都明白，我都听过。你揾佢帮你做嘢咧，有咩着数先？有咩着数？即系有咩好处啦？即系话都每一件事冇好处嘅嘢咧，系冇人做嘅。嗱，咁我哋今日咧就研究一下，我哋如果请佛转法轮，乃至到法身佛唔在世都好啦，我哋请嗰啲。有佛学知识修养的人去讲经说法度众生， 得到什么好的报应呢，就可以呢减轻我们这个谤法慢法那种障碍，得到这个智慧。为什么叫谤法，为什么叫慢法呢？谤法就是毁谤佛法，所以那些外道呢他就毁谤佛法，因为佛法迷信啊，又说不孝顺啊，不要父母走去出家，其实这些啊通通都不了解佛法那种真正的意义。其实佛法呢是最好的，就讲这个人生的哲理，他亦都最提倡这个孝道来的。佛教呢可以说是一个孝道的宗教，不过呢就不是加讲这个主题，所以我们暂时就不讲了。我就可以减轻这个谤法，为什么叫慢法呢？就是不注重这个佛法，那就叫做慢法了。我在佛教里面，当然无论出家在家都好，信徒很多人都很道心的，他很有修养，可以说呢他的修持他的道德就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得到的。这些这样的老修行呢，在整个佛教来说呢是多得很，多得数不出，可以说呢是到处都有。虽然他修行他很用功，当然目的就是了生死，可是他对这个佛法呢就没有研究的，也都认为呢佛法不用多说，那么最重要的是修行嘛。所以法法经里说的子子就不须说我法妙难思啊，所以诸僧上慢者闻之就不敬信。那些僧上慢的人听到两句经文，子子即是停止，停止不须说即是不用说啊。我法妙难思啊，其实不是他们不用说，即是呢不只是讲字，佛法仲在这个行持，由明白之后我们实际的用功修行才得到好处，即是不用多说。但是那些真相慢的人他不明白这个道理，他听到这样说他就对这个佛法就不尊敬，就不肯去研究这个佛法。那我们一般老修行呢，他不是不尊敬佛法，他的心就是说呢我最重要修行用功呢就得了，那就不需要了多看佛经了。所以对这个佛法呢好像都看小轻慢，他不明白，有些人不明白的。你如果你不明白这个道理，你又怎样可以实行呢？我们简单最显示一个譬如，你都不懂得怎样煮饭啊，你怎样可以煲到一煲靓饭你吃？这个很简单的道理啫。我们明白，那么怎样给多几多水？怎样洗干净那些米？那些米那些水不多不少，那些火亦都是不多不少，那你才可以煮到一煲靓的饭来吃的嘛。那如果你都不明白，你又怎样做呢？所以呢很多人呢他就看这个佛法呢好像很简单，不需要我最终我用功念佛，或者我静坐参禅就得了。其实呢很多时候呢最重要是明白这条路啊，这条路的方向都不明白，你怎样知道去行到达你的目的地呢？所以这个慢法呢也都是呢有阵事呢都不是挺好的。同时啊我们出来处世或者应酬，你不懂佛法呢那也都很多问题的。那么从前有个老修行有这样的经验，他有一次去外面办事，那么走到中午即是太阳都照正了、啊、即是没了这个人影，即是对着头顶晒下来，即是中午了。咁我哋中午就要用午餐嘅啦，好多个咁不食噶嘛。咁我就揾到一户人家，咁呢户人家亦都系信佛嘅，咁一个老太婆。咁睇见法师嚟，要求日餐晏昼啦，咁当然无人欢迎啦。 咁就好熱情咁樣，好禮貌咁樣請法師上座，咁啊整俾佢食。你食得我哋嘅規矩嚟噶，從呢個小城國家啦，對啲法師好尊敬噶。好似泰國，我都去過好多次啊。佢哋尊重我哋啲法師啦嚇，好多師噶。例如我一個人去到泰國，我去過好多次，佢哋十個八個人喺度陪我。他们不吃的，他们陪我吃的坐在那里，我要装饭他们就帮我装饭，我要喝汤他们就帮我浸汤，那就加上送他不跟你一起吃的，要等你吃完你离开座了，吃剩那些送他们才自己吃的，对法师很尊敬的。但是有个后遗规矩，你不是压了就算数那么简单的，就一定要说法，咁啊斋主就以呢个财供养啊，咁啊嗰啲饭送俾你俾钱买都系财供养啦。咁我哋法师受咗之后咧，就要发供养，食完之后咧，我哋讲开示，讲完开示啦，先就可以离座走人。啊，咁啊呢位法师咧，佢系老修行，但系佢就对于呢个佛法咧，从来不喜欢研究的。那么依规矩呢，这个老太婆呢，她是信佛，她懂得这些规矩。那么供养法师一月，她就跪在那里请法师开示。那么法师说，我从来都没研究佛法的，她没有开口，不过心想，那我怎么说呢？到这个时候她就知道佛法的好处，不看佛经不研究佛法的个短处啊。咁但系咧，你唔识讲就唔讲，但呢个太婆咧就好热心，好恳切，请呢个法师开示。但呢个法师咧，点样你点样请我都冇学过佛法，冇睇过佛法，冇研过佛法，咁啊点样讲啫？唔可以乱嚟噶嘛，错因果堕地狱噶。咁但你言唔开口咧，嗰、那个老太婆就越请得咧恳切。咁所以呢个法师咧，真系咧有苦难言。咁啊，逼得紧要咧，佢就叹咗一句：佢话苦啊！我即系话好苦，就讲佢自己苦，系讲佢唔识得同客讲开事，佢都话痛苦。咁啊，讲咗一句苦啊，咁佢就走啦。咁但呢个老太婆听到苦咧，就如饮甘露啊！无上妙味，点解咧？嗱，旧时嗰啲女人咧，就讲呢个三从四德噶嘛。咁呢个老太婆咧，佢谂老太婆就女人啦，都系佢老咗老太婆嘅啫，系嘛？佢就谂自己自细咁啊，在家就从父母啦。嗱，咁啊出嫁啦，咁啊从丈夫啦。等到自己家下几廿岁啦。咁啊靠仔女喎，嗱咁啊仔女孝顺都仲好啊，最差佢唔孝顺，自己孤苦伶仃一个人，你话系咪好痛苦啦？所以呢个我听到啦吓，佢就如饮甘露啊，无上妙味，佢就谂到点样苦，人生点样苦咧，佢就好啲修行念佛，咁啊结果得到往生西方啊，所以咧。印光大师讲，佢话诸佛菩萨嘅师傅系边个？就系、是、呢个苦。如果你唔谂呢个苦，唔知道呢个痛苦，唔明白呢个痛苦啊，你就唔谂到点样去修行，点样了生脱死，解除呢个痛苦。由于你明白到人生几十年都离唔开一个苦字啊，好简单，好似我哋几廿岁。时时病痛，不是头痛就是腰痛，你有白发我不想它痛，我不要它痛，你有这样的白发吗？没有这样的白发了，它要痛你就最多看看医生，吃了止痛药减一些痛苦而已，你不可以了，我不喜欢痛，我就不要它痛，你没有这样的把握，你没有这样的权，所以说诸佛菩萨是以苦为师啊，以这个苦就做他的师傅啊， 以这个苦能够导到他、啊、所以佛讲经说法，我上一次讲的最初为这个五比丘转这个四谛法轮，第一个就是苦谛、啊、谛就是实在，为什么这个痛苦呢？是实实在在、啊、生老病死、啊、有些人 说那么老病死是人都知道痛苦啦，那么生是 BB 出世、哦、那他有什么痛苦、啊、其实呢你们不明白的人，你们没有研究的，每一个 BB 出世就为什么他哭，你们那么多女人做过妈过很多，你有没有听过那个 BB 出世不哭的，乖乖地大家的事不是挺好的，是要哭才好的，为什么他会哭呢？他是苦啊，那有些什么苦啊，他又没痛没病没一切正常，那既然是这样，为什么他哭呢？其实根据佛经说，每一个 BB 怀胎十月在母亲的肚里面，十个月前后左右都是肚皮包住他，他与外界就没有接触，是在媽媽的肚子长大的，那么突然间离开媽媽，他对外面那些生风、啊、他一离开媽媽外面有空气的嘛，根据佛经说那些生风吹到他的身体呢，好像个针、啊、是督他那个肉筋痛的，所以他就哭了。那这种境界呢就不是多久，都 是几秒钟而已，他就适应了，所以呢你几秒钟之后、啊、他就不哭，或者那些姑娘探望他抱望他，他就不哭，因为他已经适应了，因为他一离开他不适应了，那些风一吹他好像个针那样刺他，不痛那他怎样来的就哭咯，所以 BB 出世呢就一定是哭的多，就是因为他呢跟外界这个生风接触呢吹他这个身体呢是很痛的，你说是不是痛苦呢？那都是痛苦之一，那么生就到老，老就到病，病就到死，当然是苦难，这个大家都知道了，所以我们善导大师说他说渐渐鸡皮学法，看看行步隆中，他说解晓金玉满堂，就难免衰残易老，任与千般快乐，无常总是到来，唯有定路修行，就但念阿弥陀佛。每一个人所谓渐渐鸡皮学法，那些鸡的皮他的头是很老的巢的，那些壳的那些头发呢是硬直的，其实我们的人都是一样，渐渐老呢皮有皱，是那些皮肤都不同，都老的了，是皱纹处处的了。那看看行步隆中，好像我家那样行路就不方便了，不碌低已经算是好彩的了。解晓金玉满堂，很多人都有世间上很多有钱佬，可以说金玉满堂都是小事啦，加啲金几贵值得几多钱啦、啊，都难免衰残易老啊，系人都会残，都会老啊。话任与千般快乐，系无常，总是到来啊。这个无常鬼啊，总会帮衬，总会找你啊。那么怎样可以避过这个无常鬼呢？就后面这两句，他唯有敬老生，敬老即是捷径，不用那么多弯曲去修行。那哪一种路是最直接去修行啊？不用那么多弯曲路啊，就唯有但念阿弥陀佛啊。所以这个十大愿望与这个念佛是很有关系的， 多劝我哋咧要念佛啊，最紧要念佛，男女老少，贫富贵贱，最紧要你相信，最紧要肯念，系人都可以念。咁你唔念啦，就当然系冇办法啦。你都唔需要，你都唔求。其实一句弥陀佛咧系最好啊，古德讲啊，佢一句阿弥陀佛系叫做无上医王，一句阿弥陀佛系阿瘸陀药啊。嗱，阿陀就系佢哋不死药，呢种药食咗咧就唔会死嘅，咁啊长生不老啊。嗱，一句阿弥陀佛叫做无上嘅医王，个舍之不求就视为痴狂啊。一句弥陀叫做阿瘸陀药，你舍之不服咧就视为愚痴啊。咁啊，阿弥陀佛一句佛号是无上医王啊。咁啊，医王即系专业嘅医生啊，好似今日讲嘅啊，心脏专家啊，咩肠胃专家啊，嗰啲系专科嚟噶。咁你有呢方面嘅问题，个健康嘅问题，咁呢咁嘅专家你都唔揾佢，你话你系咪愚痴啊？你系咪蠢啊？嗱，咁一句阿弥陀佛。是阿瘸陀药是不死药啊，咁你都唔食，你话你系咪冤枉啊？咁由呢两句咁嘅说话，就证明俾我哋一个信心，我哋要念佛啊，千万咧唔好唔念佛啦。嗱，咁所以咧，头先我讲到，人世间系苦啊，我哋都要尊重呢个佛法。你既然系学佛，身为一个佛教徒，不管是出家在家，都要心明佛法啊。你不明佛法，你就这条路你就不明，又怎样可以说到达你这个目的地呢？所以这位老修行呢，他就变了不多不少，他就自己修行，对于这个法有多少好像不重视，就犯了这个万法的障碍了，是万法的罪啊。所以我们家下呢，根据十大愿望请转法轮，我们诚心诚意有佛出世，我们请佛转法轮，就可以减轻呢我们这个万法的罪。跟住咧，我哋万法嘅障碍就障住我哋嘅智慧啦。嗱，咁如果我哋尊重佛法，行住坐卧，在在处处都系研究佛法啦，就得到呢个智慧。嗱，呢个智慧通常讲有三种，一种叫做闻慧，一种叫做思慧，一种叫做修慧。所谓闻思修三慧啊，嗱，咁样咩叫做闻慧咧？就系由听经闻法所得到嘅智慧，即系好多问题理论，我哋旧时唔识嘅，我哋家因为听佛或者佛唔在啦，我哋听嗰啲善知识、嗰啲大德或者有佛修养嘅居士都得。总之佢系正知正见，系合乎佛所讲嘅，我哋都要尊重，我哋都要相信。咁我哋听咗之后啦，开我哋嘅智慧，我哋明白佛理。嗱，最简单，旧时我哋唔明白呢个因果，所做都系违背呢个因果。我哋今日一听咗佛法，知道乜嘢佢哋因，乜嘢叫做果，所以。古德讲啊，菩萨就为因，众生就为果啊。嗱，菩萨啊，点解为因呢？行菩萨道嘅人，当然佢系信佛啦。佢既然信佛，就明白呢个佛法嘅道理啊，佢就深信呢个因果。有如是嘅因，就一定系得如是嘅果啊！呢个肯定噶。是不会转变的，没理由说有这个因没这个果的。 一定是有的，很簡單，老闆有什麼出糧給你，你打工啊，就因為你幫他打工嘛，你幫他賺錢啊，那你幫他賺到錢啊，他沒理由不出糧給人工啊，老闆沒有那些夥計，他這盤生意又怎樣做啊，怎樣賺錢啊，即是等於說啊，有這個因我跟你打工啊，咁我咪得翻咁个果，到时咪出粮啦。咁咪因果咪相符啦。但菩萨就畏果，惊住受呢个唔好嘅果报，所以就菩萨畏因啊，佢惊受呢个果报，佢就唔敢做呢个恶因啊。但系众生就畏果啊，受苦啊，点解人家咁好，我就咁凄凉咁惨噶？但佢唔明白，佢种呢个因。种得不好啊，受呢个果咪唔好咯。所以旧时唔明，家下由于呢个文慧啊，我听过啲善知识，或者诸佛菩萨嘅开示说法，我明白呢个道理啦。呢啲咪叫做文慧啦，由听闻佛法而启发我呢个智慧，明白呢个因果，从今以后唔再乱嚟。除了功德善事之外，一切我們都不敢去做了，那就叫做明白這個因果。由於這個殺生的罪很重的，我們舊師不知道，那就聽諸位菩薩善知的開示，知道殺生的罪很重，從今我們吃素了，我們不再殺生了，你就收到很多福咯。這些就是由聞經聽法所开发的智慧，咁就叫做文慧，就系佢嘅思维啊，思就思维，即系我哋听咗呢个道理之后，呢、这个因果系咪咁重要咧？系咪咁现实咧？你思维一下，你好好地考虑一下，你认为对嘅，的确有咁嘅因，有咁嘅果，冇咁嘅因咧。是没有这样的果啊，所谓善有善报，但恶有恶报啊，若然不报，不是说没有报啊，不过是时辰未到啊，总有一天排班都排到他啊，轮班轮流是轮到他，你要受啊，照样受回是不会有错，不会走得开，不会避得过啊，那我明白这个道理呢，是对的，啱的，咁咪佢哋思维由呢个思维而产生呢个智慧，对我所听闻嘅道理系加以深信，系彻底嚟到啦明白，咁咪佢哋思维。嗱，第三佢哋修慧，嗱修咧就系修持，我哋由听闻思维一下，咁啊跟住咧，我哋就切实去做啦。真系依照佛所讲道理去做，就改善咗我哋呢个心态。所以万法为心啊嘛，我哋做善又我哋呢一念心，我哋做恶又系我哋呢一念心啊。我哋旧时唔明白呢个因果嘅道理，所以咧我哋就错因果，所做都系违背因果啦。我哋而家明白呢个道理，将呢一念心咧向善。将来得到这个善报，所以我们明白这个因果道理，好一点的修持就可以改善我们这个心态，不会再做这个恶事。这些一切之一切呢，都是由请转法轮所得来的好处，是由请转法轮所得来这种呢的认真认真的利益。所以我们呢第六种就叫做请转法轮，就可以呢是破除我们这个轻法的障碍，而得到闻思修三昧这种的利益，这种的好处。那么请转法轮我们都讲过，不单说请佛，其他我们都叫菩萨乃至到法师乃至到居士都得，总之他是正知正见，不是乱讲的， 一言一语都是合乎佛所讲的道理，你就可以接受，你就要去听。如果你不去听的话，都是属于犯规矩。所以在这个梵网解经里面讲，如果有人在讲经的地方四十里的范围之内，如果你在这个范围之内住，你不去听经，你都犯这个菩萨戒。那么可见呢，请佛讲经说法是一个是很重要的课题。凡是佛弟子都应该要做这件事，要以法为重啊。那除了呢，我们刚才讲嘛，扣佛有长随众是1210人，你请佛讲经呢，一定要附带招呼埋你1210个人。那其实我们呢，以这一种准则，其实佛法里面都好多这些这样的法师的。我记得半个世纪前，我有时候去读书，有位法师，他们应慈老法师，我们中国当时即那个年代半个世纪前，他是中国的花言助主，能够称得上这个名堂，这四个字不是个人做的，花言就是讲花言经。我讲过有40花言，有60花言，有80花言。这位老人家呢，他就专门讲这个80卷花言。但是这些花言呢，不是一朝就可以讲完，以旧时讲经的规矩法则呢，是日日讲的，每日2个钟头，都要讲2年啊。那咁如果只系请佢法师个人都唔成问题，但呢个法师咧，佢就好有呢个办学嘅心，栽培晚辈，佢哋有60个学生，一年到晚咧跟住佢学花言经嘅。咁你边一个居士又好，佛教团体又好，自然请佢讲经咧，就一定要负责埋嗰啲60个学生。咁你告唔告让呢个老法师咧，俾唔俾红包？呢个绝对唔系问题。法师讲经唔系为红包而讲经噶，佢冇意见，但条件之一系一定要呢60个学生咧，你要招呼埋佢。唔系2年噃，住嘅、食嘅、医药费，一切一切由你这个请的单位寺院或者居士要负责的、你答应的、当然呢就不是一般人所请得起的。那么这位法师他的好处就是呢，要栽培晚一辈，如果你不栽培这个晚一辈，佛法呢就没有人讲，佛法没有人讲呢就没有了这个佛法，众生就冇福啊，就得唔到呢个佛法个好处，唔明白呢个因果邪正是非，佢就点样可以改善啊？佢呢个人生呢，点样可以改善佢呢个心态呢？所以呢位法师呢系博士啦。咁我总算啊有福有时间，都叫做啦七日个月，一个短时期。就当年在上海呢，即是未曾解放以前的事，是1948年初的时候，我在上海圆明讲堂读书的时候。今天在香港呢就已经改无了，香港的地方那么贵，所以人家说寸金寸土，香港可以说很多地方寸金买不到寸土啊，都话咁贵嘅地方，咁啊点招呼60个人呢？唔系咁容易啊！系一年咧系好艰难，所以就冇呢啲咁样嘅情况出现啦。嗱，旧时仲有，因为上海地方大，就比较咧仲可以楼房屋宇咧容易揾，就算建筑都唔难。咁所以我哋明白呢个道理咧， 你有能力有办法，你要多请啲法师讲经，系一件好事啊！有佛法流通嘅地方，先至可以咧改善呢个人心啊！所以佛法就可以改呢个法律之补，呢个法律之不足。咁啊，点解咧？嗱，法律就系制裁呢个时候。嗱，咁呢个人佢唔犯法，警察唔可以拉佢噶。一定证明他有是犯了法，无论轻罪亦或重罪，你要有证据证明他犯了法，那么法律才可以制裁，是属于这个事后的，是后来的事了。但是佛法呢，这个戒律这个理论是制裁于事先，即是教他怎样怎样要做人，不要犯规矩啊，不要做这个犯法的事啊，是改善他这个不好的心态。所以呢，古人说佛法是可以补法律之不足，因为他从这个根本呢去教导这个人，叫这个人要守佛法，要明白这个因果，有这样的因啊，有这样的果啊，这个是一定的，这个肯定，肯定是百分之加一的肯定，没理由有因是没有果的。所以呢，我们明白佛法，可以说也都说有佛法的地方是众生有福啊。因此呢，我们就要常常呢是流通这个佛法，就证明我们呢对佛法有一种是尊重，可以减轻我们这个谤法，这个慢法各种的障碍，而增加我这个闻思修这三种的智慧。那么第六种，请佛转法轮，到此应该呢是讲完。那么今天第七种就请佛住世。那么其实第六种请转法轮和这个请佛住世呢是很有关联，是很有关系的。你既然请转法轮了，那么请哪个转法轮呢？加入法师讲经是后来的事，因为有了佛法，有人在研究佛法，那才有法师讲经。那么最初没有佛法，那么怎样去研究呢？怎样讲呢？是吧？所以我们最先最先呢都是请佛住世才可以转法轮。如果你不请佛住世，你又怎样可以转这个法轮呢？所以我们就要跟着讲，就讲这个请佛住世。那佛就有三身，从这个名相里面有三身。第一就是法身，法身呢就是无形无相的，是尽虚空遍法界处处都存在。其实我们的众生呢都有这个法身的理体的，亦都是尽虚空遍法界，是无所不遍，是无所不在，是在在处处都有我们这个法身。不过我们是迷诸佛菩萨，就是觉悟啊。他既然觉悟了，就破除一切的障碍，那我们这个尽虚空遍法的法身理体就得以显现。所以这个法身理体的名字呢，就各处讲不同的，在这个波野部叫做实相波野，在这个花严经啊和《法华花经》的大乘经叫做一真法界，那《楞严经》呢称为他们如来座妙真如性。其实呢，这个名字有这么多不同，其实呢他这个本体都是一样，只是帮助我们研究佛法的人呢明白到了有这么多的名字，其实就是这个理体。那么法身尽虚空遍法界都存在了， 當然呢就無所謂的清不清，他無所謂生亦無所謂滅，是無形無相，但是人人本來就個個現成，是絕對平等平等。可惜我們眾生迷，被外面的境界所轉，就將我們這個法身理體就迷失了，就不能顯現出來。所以我曾經說過如來的念經，為什麼叫做大佛頂叫做如來密因，為什麼不叫大佛頂眾生密因呢？我們眾生迷啊，對這個大佛頂的道理呢是遺失了，未曾覺悟啊，所以就不能稱為叫做如來密因啊。佛是明白了這種道理，悟到這個大佛頂理而修，這樣叫做真修，就稱為他們如來密因了。所不同就是這樣，眾生與佛呢其實呢很簡單的，是一念之隔，我們一念過你就是佛了，我們一念迷你就是眾生了。那么为什么会迷呢？就被外面的境界转了去。所以灵经有句话，如来说为可怜可悯啊，众生迷未曾明白这个佛性发生的理体，你说是不是多可怜多可悯呢？六道轮回生死轮转不知何日了啊，是的确很可怜，是很可悯啊，是《楞严经》讲我如来说话，可怜悯者我哋啲众生啊！嗱，因此苏东坡大家都知噶啦，佢系一个宋朝好有名嘅文学大家，应该读过历史嘅人都知嘅。但系佢咧就同我哋啲和尚就好有缘嘅，佢同当时有一佛印禅师啊，系好老友记，所谓啦吓。他是方外之交啊，是非常做好朋友，也都常常卖弄文章。咁有一次呢，他就写一首偈，他说启首天中天，个豪光就照大千，个白方吹不动，端坐紫金莲。呢四句偈呢，我哋家做法事啊，无论系做咩法都好，通常是一个延伸法事，好像普佛啊，到最后读疏呢，那这个韦罗师父读疏跪低，就先念这四句偈，当然不只是这四句，可以用其他，但这四句都很普通，常常都念这个疏头，读疏之前先念这四句偈。这四句偈呢，启首天中天，启首即是顶礼，天中天就即是佛，是十号之一天人师啊嘛，是天人的师傅啊，天中之天啊。咁啊，天中天咪即系顶礼佛啦。个豪光就照大千佛，嗰啲佛像佢有个豪光，亦都大家都知噶啦。咁样豪光啊，照大千啊。咁我哋念阿弥陀佛之前咧，个八河圆转五须眉，就呢个豪光遍照啊。你不要看这个豪光啊，佛这个豪光啊里面啊，分成千千万万亿份，我们的出家人啊，只是其中千千万万份中之一份而已，已经受用不尽了，那么可见佛的豪光功德是不可思议啊，我们都是像佛的豪光啊。咁佢咧，跟住又有一個八風就吹不動。咁呢句話真係口氣好大噶。八風咧就係、是、清機苦樂成衰穩如呢八個字咧，一係即係四，就有八四對啦，兩個字一對。嗱，成衰成就係某成興成咧，就是、風生水起咧。咁啊衰就即、是、係大家嘅事啦，唔係幾好啦，係嘛？嗱，苦同樂又是一对的，那么苦大家都知道什么叫乐大家都明白，又是一对的。那么清和机，清就是清淡，机就是机锋，又是一对的。 咁於是咧嚇，盛衰毀如清饑苦樂，呢八種嘅方啦嚇，好難抵擋噶。我哋每一個眾生咧，都係俾呢八種嘅境風咧，吹到飄飄然，吹嚟吹去啊！嗱，邊個人俾呢八種境界風，盛衰苦樂，清饑毀如，成日整到陀陀轉啦、啊。佢能夠話八風都吹不動噃，呢種境界好高深噶，只有成佛所做。所以跟住佢話端坐紫金蓮，佛咪坐金蓮花上邊啦，係不動如如。正到呢个法身你睇无形无相啊，又何来呢个八种境界风呢？嗱，咁啊，在苏东坡自己嚟讲咧，唔使讲，佢呢个文学修养系唔简单，亦都自己咧认为自己就好似好叻啊，好有定力啊。咁啊，写好之后咧，佢养黄山做官，黄山对面咪金山寺啦，即系江天寺啦吓。咁啊，送去俾佛印禅师，希望佢即系咧赞叹两句咧。啲佛印禅师一睇咧，佢唔单唔系赞叹啊，佢仲嚟个批语两个字：放屁。就话放屁，一个放一个屁啊！大家明咩叫做放屁啦？话咁即系话如此侮辱。咁呢个来人拎翻去啦，孙东坡一睇真系可捞嘢喎！你唔欣赏落个放屁啊？话。其实佛印禅师一个得道高僧，佢明白，佢就马上同客堂讲：嗱，客堂招人下嚟噶嘛？佢话我三日咧闭关系三日啫，就加起三日之内，任何人就拜学我，你同我啦，好地啦，婉言拒绝。你话我啲闭关呢三日唔见客，唔见人。其实他知道苏东坡一定是放不来找回的，所以他就刚才说那三日之内我不见客，我不见人。果然不出所料，苏东坡真的过江去金山寺就找这个佛印禅师的父亲。那么这一批他就先到下堂跟这个智亚师父打声招呼，我要拜学哪个哪个。那么智亚师父就知道了，他说学士就对不住我，他说大和尚交代啊，他要闭三日关，这三日之内他不见客，请你回程，三日之后再来。孙东坡就不听，就是以熟买熟啊，就自己呢即有方丈就找佛印禅师。一打开个门呢，佛印禅师也打坐，看到有人开门，我哥哥一望就是他苏学士，是吧？他说学士啊，他说我早就知道你来了。他说既然你手计说得这么漂亮，既然百方吹不过，他说我一定要打你哥哥了。所以啊，你变了称为他就百方吹不动呢，一屁就打过江，你没用啊。所以我就又输了咯。那这个故事就是说明法身理体咧，系人人本具，系个个现成。唔系不过就成为凡夫，就六道轮回。如果你系觉悟咧，就成为诸佛菩萨，系万人景仰，就咁简单一件事。嗱，佛有三身，第一就是法身系无形无相讲过，第二系报身，报咧。就是修功积德所得到一种报的身，就属于这个智慧。那么法身就无修就无证，那么他都无形无相，使乜修？有修就有证，既然无修就无证都不用证，本来如此，个个现成。那么报身是由修得而演的，第一正就永正，就不会失，不会退堕的。那么第三就是应化身，那应化身呢就是随机示现，你是什么身，我们现什么身来度你化你。 嗱，好似《维摩经》《维摩居士》啊，佢入诸淫舍，化到呢个妓女可以出家学佛，入到呢个屠房教化呢个汤猪佬，放下屠刀立地成佛，呢啲就系维摩居士教化众生所示嘅境界。咁如果你唔同佢一样啦，佢又点样教化？所以咧，佛学里面有个名词，佢哋四摄法，咁啊，布施、爱语、利行、同事啊，同事大家同事。如果你唔同佢同事咧，你就教化佢唔到啊。嗱，而呢个人做小偷、做坏事嘅，你如果警察，你点教佢啫？小偷啊，做坏蛋嘅，梗系怕警察拉人噶嘛。你用个警察身嚟嘅教化佢，佢点听你话啫？佢睇见你走都走唔切啦，仲点听你教化？咁你系小偷咩？我都系小偷，大家都系小偷去做世界。咁就慢慢先教化佢，唔好做呢啲嘢啊！俾人拉到唔系几好睇，唔系几好听噶。咁你慢慢用同事身嚟教化，咁佢俾应化身，你系乜嘢身？我哋以乜嘢身嚟到教化你？嗱，好似千手观音，好多人都见过啦。嗱，千手观音个头啊，既然你见过啦，点解有啲鬼王头啊？除咗呢个正面系观音菩萨嘅大慈大悲像，佢个头顶上好多层，层层都系嗰啲鬼王头，系吹须，个个都系吹须碌眼嘅。又红地又绿，系鬼王头啊！睇到都惊啊，害怕啊！佢点解有啲咁嘅嘢啊？既然话佢话慈悲啊，有个慈悲像啊，你又何来加多一个鬼王头吓人嘅像呢？就度众生咧，就不一定噶。我哋话有两种门，一种佢哋智，一种佢哋摄。嗱，咁啊，如果观音菩萨度众生遇到呢个人，佢都好柔和。都好懦弱噶，咁呢啲咁嘅人，如果你大声喝佢讲话，佢都惊咗你啦，佢仲听你教化，咁肯定就听你唔到教化，佢惊咗你啊，所以就要好啦，慈悲系接受佢啊，同佢一样咁懦弱，咁冇胆啊，咁斯文，咁亦都咧接受佢。但系如果遇到一类咧劣手劣脚嘅，咁啊，三句都未完，就讲打讲杀嘅。咁呢种人佢讲慈悲咧，系侮辱，佢都唔知咩叫做慈悲啊。咁如果观音菩萨遇到呢类咁嘅人咧，佢哋现呢个鬼王相，佢哋彻底即系折服佢、克服佢、降服佢，唔可以俾佢恶。佢恶，你仲恶过佢；佢大声，你仲大声过佢啊！咁佢先至怕你，咁先至慢慢咧系教化佢啊嘛。所以啊，佢哋节切二门，就系、是、菩萨度众生咧一种嘅方便。咁所以菩萨度众生咧有好多嘅应化身，好似观音菩萨普门品啊。虽然大家都读过啦，系三十二应啊，有三十二种嘅应化身。所以应何身得道者，即言何身而为说法啦。根据经常所讲，你系沙成佛，佢哋现呢个佛身，现呢个圆觉身，现呢个菩萨身，乃至现妇女身，现童男童女身，现比丘比丘尼身，现呢个士大夫身，现国王身。现这个诸天护法善神身，有三十二种不同，你是什么身，他们现什么的身份，跟你同事一起才好教化你，可以好接受你。这种呢就叫做应化身。那我们现在请佛住世、啊、是三身中是哪一种呢？当然又讲第三种呢个应化身啦。嗱，咁啊，释迦牟尼佛佢是生呢个娑婆世界度众生啊，系属于呢个应化身，所以佢有生有灭。 如果从这个法身来讲呢，就无生无灭。所以经常讲，他说诸佛不出世，但亦不入涅槃，他以大悲愿力的事言的如是法，既然又不出世又不涅槃，那有出而有入，好像我们的人有生出做 BB， 老大就死咯，有生就有死，冇生又何来死呢？佛的法身竟然无形无相，尽空遍界，处处都是一样平等平等，他无生就无灭，就无所谓邪不邪了。那咁啊，应化身咧就有生有灭，就为就度众生啊，就示现呢种咁嘅方法，有生就有灭。咁既然有生有灭啊，咪佢应化身啦。应化身出世嘅目的系完全系为就度众生啊，所以我就想转法轮，最主要。请的对象是哪一个呢？就是佛，所以要请佛住世。如果佛不住世，我们不明白这个道理，我们不明白这个道理，我们又怎样修，我们又怎样行呢？如果有人跟我们问佛法的道理，我们不明白，我哋读呢个孔老夫子嘅儒书啊，咁啊儒家嘅书啊，同我哋佛法又有冇相通嘅地方咧？有啊，嗱佛所讲，大家都知啦，所谓三规五戒啊，最基本嘅修持，入法门第一步就是三规，嗱进一步你有善心。你有一种修持就受这个五戒，那他说五戒呢是为人道的根本，如果我们不持这个五戒，来世得不回一个人，我们一定要做一个佛弟子，你想第世不堕落地狱鬼畜生，不堕落这个三恶道，你们一定要受持五戒。五戒是为人道根本，所以太虚大师讲，他说人性就即佛性，是名他就真现实。如果你这个人都没人修得好，连人都得不到，你又怎样修行成佛呢？好像一只猫一只狗，他除了吃饭睡觉，什么他都不知道，你唯有给他吃他就开心了，吃饱就瞓觉做猪猪，冇嘢好做噶，咪愚痴咪蠢咯，咪有我哋做人先就可以有智慧去修行。我哋点得翻呢个人生呢？就是、一定要咧受持呢个五戒啊！呢五种咧，我哋要戒，即系呢五种罪过，我哋要戒啊！嗱，呢五种咧。好多人都知道的，就是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妄语、不饮酒。那这五条戒呢，其实呢讲起来，你说它容易又不算是容易，你说它很难，那么也都不是很难，有问题你的决心。那么很多人呢受五戒呢，他是贪什么？贪出位啊？为什么出位啊？这个是我们的程序，凡是所有佛事公开场合，就当然出家人在先，行先站前面，出家人中就是男出家就站前面，女出家就排第二，这就阿布就是这样。那第二就排到居士，居士有男女二众，就当然男众先，就是女众后。咁啊，在呢个男女众之中咧，就分咗咧有冇受过五戒？受过五戒就答过依，如果冇答依，净系清圆袍咧，就系三规嘅，就梗系排班就排到最后噶啦，呢个肯定噶，论规矩论秩序。咁啊，好多人就唔忿气啊！我排到最后，好多人将我出位企前边噶嘛，佢就受五戒， 嗱，咁啊受五戒咧，我哋有咗个五戒嘅仪规嘅。嗱，咁如果你照本宣科照读照做咧，好多人未必明。加上咧，外省嗰啲法师讲普通话，我哋啲广东人啊，未必个个懂。咁啊，你讲你照读，佢就多跪喺度啊，照听，佢根本就唔明。咁啊，到到我去马来西亚识阿摩讲经咧，讲到五戒咧，咁啊详细解释啦。佢哋一听都个个都惊起嚟，个个都惊啊！佢完全做唔得，佢哋都唔懂，佢唔懂话法师，当然受五戒，佢完全唔懂，佢唔知道，佢唔明白。到到我一讲，佢明白啦，就变咗咧就惊得好紧要。咁我话冇计啦。我哋只有咧有機會，你咪重新受過啦，冇問題啦。你可以咧，另外有邊一個法師係講呢個五戒，受呢個五戒，你係同佢有緣，你又懂佢個話，你咪受過咪得咯。呢個最簡單一件事。嗱咁啊，五戒第一條唔殺生，我亦講過，殺生嘅罪好重嘅，係結冤結仇。从因果上来讲，你杀他一刀，来世给你杀回一刀。楞严经第四卷里面讲，他羊死就为人，人死就为羊。羊死了，他不是自己死，是你劏他食他杀他，他就死了。他不忿气的，他当然了不愿意死的，哪个想死的？你更劏他，他是个弱者，他怎么得到我们的人呢？所以他死了，他变成个人，那就最好杀回你。所以羊死就为人，我们人死了，吃羊吃得多，劏得多，你就做回这羊给人劏回。这个因果轮回是无法之改的，你不要看轻他。所以我到处讲经，我经常都讲，我很惭愧，我冇咩好嘅高深理论供养大家，只系希望咧念佛食素。你能够食素咧，就冇咗呢个杀业，你唔会杀生。你冇咗呢个杀业咧，你就生生世世咧，可以讲咧系长福长寿啦。咁唔使保险公司，唔使买保险噶，系 guarantee longevity， 系包你长命。嗱，佢如果你唔戒杀啦吓，就好难讲啦。真系你买保险咧，保险公司都唔受啊，受唔起噶。所以我哋都信呢个因果啊。第一，你唔好杀生；第二就唔好偷盗。嗱，呢条戒咧系最微细嘅。这个偷渡呢，从表面看呢，你明知面我打你荷包，我偷渡这个就不用说，人都知道了，不是那么简单的。凡是全心欺骗占人家的便宜，多属于偷渡啊。因为你占人便宜，人家不是想给你占的，不是想给你的，不过呢他没你那么厉害，你的手法高明，你呃咗佢，佢系俾你呃嘅就，佢唔心足俾你呃噶，你都系欠债啊，都系属于呢个偷渡之一啦。所以呢个偷渡戒咧，好难持噶。凡因念贪心，都系属于呢个偷渡啊。所以我哋要戒呢个贪心啊，唔好有呢个贪心啊。嗱，第三咧就唔好邪淫，系淫。大家都知道，不用解释了，就是男女的关系。为什么加个邪字呢？因为佛教这个五戒和这个八关斋戒这个五戒呢，其中的淫戒有些不同。因为我们普通的五戒呢，就是终身受，一样没不同。不过呢，加详细就是这个五戒是终身受。为什么？例如你三十岁受五戒，你有一百岁命，以后呢七十年咧，你都要守呢个五戒，唔可以话咧唔守，系你自己愿意守，系终身守，唔可以违犯。 但是八关斋戒的淫戒呢是断日计的，你今天受八关斋戒，听朝呢六点钟就满的了，那就等于今晚一晚而已，那你一晚你都不守得，所以呢不单是邪淫，还要婚外情冇得傾冇商，就算是正式的夫妇的关系都不可以做，所以一定要自己瞓单人房，不可以男女同房。所以八关斋戒呢就有同呢个五戒一样，但是呢个淫戒有多少不同，就是在呢个地方，就是五戒就是终身受，所以戒邪，凡是婚外情绝对不许可，但是合法的好像男女双方同意，家长同意，法律又合乎这个法律，又请个亲朋戚友吃个一餐饭，是人都知道你们是夫妻，那这个就是你们的事了，你怎样做没有人理你，是合法的，但是就不准呢一夫二外有第二个男人，一妻之外有第二个女人，是受过五戒的人呢是绝对要遵守，有婚外情属于他们邪是不正当的，但是如果这个八关斋戒呢不单是邪不可以，正当的合法的都不得，所以呢就断日计，是今天六点钟开始到听朝六点钟就圆满的了，所以就不同了。第四呢就不要妄语，妄语就不要讲大话呃人，凡是全心不正去呃人的呢都是不应该。第五就不要饮酒，人家说法师啊，饮酒不是杀生，又不是汤猪，又不是汤牛，又不是汤鸡杀鸭，那些酒大家知道是谷米那些花样仔而成的，完全跟杀生无关，为什么都不可以饮呢？如果以旧史来讲，我就费很多唇舌才解释清楚，今天都很简单，香港人就法例，大家揸车的都知道，如果有什么意外，无论人撞你，你撞人，如果警察来查个酒精，不怕超保的话，那没事的，那就公事公办咯，咁啊！我撞坏你架车，咪我赔你咯。你撞坏我车，咪我你赔我啦，冇嘢噶，冇事噶。嗱，咁如果你饮测到你个酒精超额咧，咁就罪加一等，就问题大啦。就证明呢个饮酒咧能够乱性啊，酒后糊涂，做咗好多坏事啊，都系因为饮酒啊。所以咧，我哋一个学佛嘅人。求智慧，求我哋头脑清醒啊，都尚且来唔及、来唔切，仲饮酒嚟到令自己糊涂，增加自己个愚痴，就唔应该做啦。嗱，咁呢五戒咧，从呢个永嘉禅，从呢个永明延寿禅师讲咧，好好噶。第一条唔杀生，就有呢个仁慈嘅种子；第二条唔偷盗。有这个福德的种子，我不单不偷啊，不呃不骗啊，还有多余的尽量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，就收福啦，所以不偷盗就有这个福德的种子啊。如果我们不邪淫就有这个清净的种子，如果我们不打妄语就有这个诚实的种子，我们如果不喝酒呢就有这个智慧种子啊，亦都可以讲这五条戒呢，所有呢你守得好呢，有这五种的种子啊，是不可思议功德啊。就是头尾不杀生就是仁慈，就是有大慈大悲啦，最后不饮酒就是有智慧啊，又有仁慈又有智慧呢，俗语我哋佛教有个名叫做悲智相混啊，是菩萨的行为啊，是菩萨的修养啊。我哋有大慈悲可以度众生，有大智慧可以自己了生死啊。所以呢个五戒功德咧系不可思议。嗱，我哋就跟住讲， 就是我哋中国古老嗰一段咧，读嗰啲儒书啊，所谓孔子啊、孟子啊、大学嘅中庸啊、离罗啊，读嗰啲四书五经咧，都系旧时古老人读嘅。嗱咁啊，旧时我哋中国大家都知啦，凡系嗰啲做官噶，都系文学基础好好噶。所以红皮书里面讲啊，佢话家务读书子。功名何处来？你想有功名，想中状元榜眼探花，上京做官，一定要读好啲书啊！你读书读唔好咧，就唔得。即系等于话嗰啲旧时嗰啲古老人咧，可以讲系死脑筋啊，冇呢个科学知识，一味读书。咁啊，读书咧，我哋旧时系儒家嘅天下，孔老夫子嘅天下啊。我哋都系读孔老夫子嘅书噶嘛，嗰啲旧书咧，我个年代冇幼稚园噶，都系读嗰啲叫做卜卜斋嗰啲老师啦。你调皮就谂啊，简直卜你个头仔，咁佢就卜卜斋系佢老师啊，教四书五经，教古文。咁我读过几日呢啲书嘅，咁变咗佢呢个文化思想咧。就是保护我们中国文化是啱的，他不容易接受这个外来文化。佛教不是中国本有，是出于印度，大家知道释迦牟尼是印度人。那他怎么能够适合我们中国的文化呢？其实这个五戒呢对我说明很适合。我们中国人守规矩的，读儒家的书的，大家都知道所谓仁义礼智信，一个就五常，常就不变啊，五就五条，就仁义礼智信五样，呢五样嘢就唔可以变嘅。就算孔老夫子再生，固然系佢提倡呢个仁义礼智信个五常，就算今日死咗咁多年，呢种道理都唔可以变，系维持呢个社会嘅繁荣安定。一种呢是最好的操守啊，最好的道理啊。那我们这个五戒呢就跟这个五常呢是很配合的。第一个不杀生，物之为人啊，所谓己所不欲就物之于人啊，你自己不想被人杀，你就不要将这个杀呢加在人你的身上啊。所以不杀生物之为人啊。嗱，唔偷盗咪即系二，我讲过啦。我唔单唔偷，唔啱，唔骗，唔抢啊！我有多余，我仲帮助嗰啲有需要嘅人，咪讲呢个道义咯，咁咪义咯。嗱，第三邪淫就讲呢个礼啦。我哋唔饮酒，咪有智慧啦，头脑清醒啦。我哋如果唔打妄语，我哋咪有呢个诚信啦。人家哋相信你咯，所谓做生意同手都无欺啊！带人哋帮衬又系咁嘅价钱，唔呃称，甚至小朋友嚟帮衬都系咁嘅价钱，唔会呃称啊！咁啊，佢有诚信咧，所以我哋五戒咧，唔杀生、唔偷盗、唔邪淫、唔妄语、唔饮酒，就同我哋中国呢个儒家咧，孔老夫子个学说啊，仁义礼智信系好配合。好相同，咁咪因此我哋当年中国嗰啲做官个死头脑知识大夫咧，佢可以接受呢个印度嘅文化，系接受佛教呢种嘅理论，就是、因为我哋嗰啲佛法嘅道理咧，系同佢哋相通，由于呢个五戒咧系为啊系最相通嘅地方啦，所以我哋请佛住世。就当然咧，就请佛咧转法轮，同我哋讲经说法，为我哋众生。如果众生喺我哋呢个世界上，喺十方遍地方尽法界，如果冇呢个佛法嘅地方咧，系众生冇福啊。如果有佛法嘅地方咧，系我哋众生咧好有福啊。佛法除了这个五戒之外，其实佛法理论是固然是很深奥， 亦都好顯淺多思。其實咧，進一步我哋呢個行持，所以頭先講個文思修三位啊，呢、這個修位咧係最重要啊。你能說不能行，唔係佢哋真智慧。你要講，亦都要做得到。如果係講一套，做一套咧，係得唔到呢個佛法真實嘅利益啊！你一定要講係一套，做又係呢一套。所謂行解要相應。如果你行解唔相應嘅話咧，就係冇乜用處噶。嗱，我又講一隻古仔俾大家聽啊！其实呢啲古仔咧，我上得干，你唔好话讲古仔啊！佛教嗰啲古仔咧，系好深嘅哲理噶，你唔好当古仔咁听啊！每一个故事都系劝人家哋行善，劝人家哋修持。咁啊，从前就我又系一个老太婆，咁佢就归咗个师傅，即系信佛咧，做三宝弟子啦。咁佢好有善心啊！佢话师傅啊，我既然归咗三宝啦，咁啊，师傅啊，你有啲咩教我啊？我应该点样修？应该点样行咧？个师傅话咁好简单啦。佢话你啦吓，修呢个观音法门。嗱，观音法门就包括众普门品，系观音法门啦，或者念观音菩萨，或者大悲咒，或者最简单念阿弥陀佛弥空。佢嗱，你舊時啲女人冇乜都得個讀過書嘅，就鄉村嗰啲婦女，可以講一百個有一百個冇讀過書嘅。仲要話女之無才嘅便是德，呢啲係舊時古人嘅思想。咁就唔識字，咁個師就教佢咩念咩啱乜咧，班咪空。佢話你唔使認字啦，你只係讀呢個口音，你跟我讀啱乜咧，班咪空。咁啊，咁啊，照读啦，咁读得几次都几顺口，咪读咯。点解知明字翻到屋企咧？佢咪依家佢咪修行要念咧？咁念到啱啱啲巴眉个空字就忘记咗。嗱，我哋呢个空字系点样写嘅咧？就是、个口字咧，就牛个牛字就空。五个字啱乜嘅乜，六个字都有个口字边嘅。呢个空字咧就口字边一只牛个牛。咁佢哋有边就读边。咁佢唔識就睇到個牛字邊，佢啱乜咧巴面牛，你唔好笑啊！你唔好睇下佢啊！佢就咁樣讀，佢因為誠心誠意咁讀，日日咁食完飯，除咗瞓覺、食飯、沖涼嗰啲時間之外咧，佢哋日讀啱乜咧巴面牛，啱乜咧巴面牛就冇停過嘅。咁後來佢為著佢自己。咁我念咗几多人咧？旧时连猪都冇咁啊，早期系嘛？后期嘅事啊，有猪啊。咁佢用咩代表知道自己念咗几多咧？佢就揾两只碗，一碗啊装一碗嘅黄豆啊，仲要塞一碗黄豆，咁啊排响度，一个碗就空嘅冇嘢嘅。咁佢念得啱乜都巴唔牢，就咁啊捉到呢边一粒，就变咗啦。呢边个碗黄豆冚唪唥执到走嚟呢一边啊，又从呢边咧就执翻嚟呢一边，于是咁咧就知道自己咧每人咧练咗几多啊。后来佢练到咧功夫到家啦，你觉得点啊？嗰啲黄豆唔使用手执啊，会跳嘅。练咗对啦，得咗嚟咯，黄豆我跳我粒，咁呢碗跳晒，我都跳翻过嚟。咁你话功夫都不简单啦，系嘛？都不简单啦，多啲啊！咁有人又有老修啊！咁又系咧，中午出门过咗中午啦，要食晏昼，就想搵户人家咧化个缘食餐晏昼。喺个荒山野岭到处望，冇屋，但望到远处有间屋，个屋顶放光嘅。我谂啊，屋顶放光噃。有呢个修道人，可能是佛教徒系修道人，我就不妨向呢啲地方咧去化缘食餐饭啦。咁当然咧，佢亦都系呢个老太婆咧招呼佢啦，食完饭。 咁老生咪佢话你平时你信佛你念啲咩噶？佢话我冇啲眼咧白花鼻流啊！佢话佢眼白鼻流，佢听咗真系眼大咗，佢唔系噃，佢我哋冇呢个名噶，我读到眼。妈啲巴鼻空啊，唔系啱啱巴鼻流啊，咁啊，或者我读错啦，咁你应该咧改过，唔好读牛，咁样错啊，系啱妈啲巴鼻空啊，咁先至系正确。咁啊，既然啊呢个话有事之益，开始改正佢啦，咁咪照读啱妈啲巴鼻空啦。点不知呢位大笔走咗，咁咪照读啱妈啲巴鼻空咧？因为佢唔熟啊，啱啱啲巴眉要停一停先至控，就停咗一停，变咗嗰啲黄豆又唔跳啦，空空掟嗰啲红瓜又冇咗啦。咁啊，因为点解佢唔信啊？读得唔熟唔信啊？啱啱啲巴眉停一停先至控，咁啊呢个功夫就差咗啦。咁我觉得啦吓。屋顶又冇金光，就睇唔到两外边啦。但系下次啲黄豆就唔跳啊，佢谂话得，佢知咩？啱啱啲斑明牛牛翻咧，佢就跳啦。嗱，所以证明啦，佛法就讲呢个修持，唔系咩法门，因为你唔系有心错，你唔系全心错，而系你嘅教育程度不够，你最先一动就系错啦。但虽然错，你读得熟，你个心恳切至诚，即使系念牛唔系念空啊，同样系有感应，同样咧有好处，就证明呢个佛法咧就系重乎呢个修持。 咁第一個問題咧，就想先問聖賢 大師啦，誒咩叫做 正知正 覺？ 佢初學者 咧，譬如我先問，嗱正知正見咧，正就即係唔係邪啦。不過我哋擺個杯擺得正，就唔係擺喺其他地方，咁啊佢哋正咯。嗱咁啊正都有咩界限咧？總之合簡單講咧就係合情合理，咁啊佢哋正啦。好似我哋教仔女。老师教学生，你唔好做坏事啊！你唔好做啲咧违背良心嘅事啊！唔好贪啊、拐骗啊，唔好奸淫邪道啊！呢啲咪正咯。咁如果呢个老师教嘅，你多做啲呢啲咁嘅事咧，咁咪佢哋邪啦。呢、这个老师嘅知见咪唔正咯。嗱，咁亦都要讲头先呢个第一个问题啦，问问。我哋听闻咧呢个正知正见，系唔好行呢个歪路，行呢个正当嘅路。咁呢个咪日常生活你都应该要明白啦，咪闻咯。我哋跟住我哋嘅思维，我哋应唔应该正当咧？就系话咧，去做呢个歪曲唔正常嘅事咧，你咪自己思维一下咯。你日常生活啦。你哋边一个唔系一日谂到晚噶？公道不是日转噶嘛？咁咪日常生活啦。嗱，修就修持。你既然日常生活里边你又听闻，要走呢个正路，唔好做呢个坏事。要做呢个好人，唔好做一个坏人。你思维审度都系做一个正常人，好过做一个坏人，唔系就会身败名裂。咁你依之去做做人，跟住呢条路去走，咁你咪修咯，咁咪得到咪正道系一个好人，你系社会上一个良好嘅市民，咁咪正啦。个个都话你系个善人，冇人话你系呢个人曾经咧坐过监噶，冇人咁样讲你，都话呢个人好人啦。我识咗好多年啦，都系一个好人嚟啊。又善心又肯帮人，唔好做坏事，咁咪正咯？呢、这个咪正咯？就你得到个果个果果，咪即系正咯？咪日常生活里边去做啦。嗱，菩萨界咧，你系在家，梗系讲在家菩萨界啦。菩萨界咧就有 好似六重啊，二十，因为我好少讲菩萨，好似六重二十八轻啊，唔知有冇记错？六重应该就冇错，六重二十八轻。嗱，咁菩萨界咧就属于呢个大乘嘅界。咁我哋受呢个菩萨界同咩？同咩咧？我同嘅嗱，五界咧就佛法嘅基础，凡系佛教徒应该咧受咗皈依之后咧。是进一步受五戒为好的，我讲过五戒是人道的根本，如果五戒不守就连人都失了，那你都不是他的人，你又怎样修行成佛呢？所以我们受五戒就保持我们这个人生，我们有了这个人生才可以去修行，所以五戒就是人道的基本，这个佛法的基本。那咁啊，菩萨界咧就已经咧系超过呢个五界，进一步就受呢个菩萨界，有呢个菩萨慈悲嘅心肠。那咁啊，再其次从我哋大乘嚟讲咧，我哋五界就论呢个外表啦，我哋唔杀生嘛，外表啦，我哋汤鸡汤啊，都系外边嘅外表去做啊嘛。那咁啊，菩萨界就论心嘅，我哋唔单话唔可以去做。我哋连个心咧都唔好谂呢啲问题，谂啊食咩啊汤边只鸡好啊，我哋唔谂都唔好谂。呢个就菩萨嘅境界咧，就比较高深啲，就比较高深得好多啦。同呢个五界唔同，就在呢个地方就系高深咗好多。哦，当然得。如果你入法门皈依咧，咪叫你做善男信女啦，最多系信士啦。但你冇皈依咧，即系咧你冇入呢个门口，你喺门口外边。你皈咗依咧，先至系门里边嘅人，入咗呢间屋。嗱，其实皈就系龟头，依就系依子啊。我既然生系佛弟子。我哋凭乜嘢嘅理论身份称为佛弟子咧？就系受咗呢个皈依，我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、皈依三宝，就系真正入门嘅佛弟子。嗱，有关呢啲道理啦吓，我就系下几堂啊，如果可以插得上嘅，我会详细帮你哋解下。咁啊，即系唔好贪心，唔好偷渡咯。我都讲过，偷渡呢条眼就好微细，唔系话你行开个蛋荷包，咁就唔使讲系偷渡啦。明知犯法先啦，嗰啲犯就涉及呃呃骗骗，非分所得、非法所得，都系属于个偷渡。嗱，咁啊，赌钱冇错，我都牌张高超喎，我咪赢咗你噶啦，系嘛？咁但系你唔系愿意俾我噶喎，不过你啲牌艺冇我咁本事，系输俾我嘅啫。咁啊，都系属于贪心啦，所以都系佛教徒都唔应该做。嗱，如果论我哋出家人就更加即系点解就失威仪？你话出家人坐以攻打四方城，你话点好睇噶？就算你哋在家佛弟子啊！攻打四方城都不是几好的，不如当年给他阿弥陀佛做比较来得实际啊，念佛一声就福增无量啊，礼佛一拜就罪灭河沙，功德无量，就不好了，攻打四方城了。哈哈，就要我都讲，我就靠你自己去行事啦。例如你明白点样去修，喺任何一位善知识系解释俾你听。但你做唔到就唔关我事啦。好似老师教学生，老师冇偏心啊。40个学生一堂， 无论远近个个都听到啊。咁你考试考唔上，考到拉尾倒数第一，唔关我事啊。唔系我叫你倒数第一，系你自己唔用功，咁有乜办法？咁啊，真系听你喺度帮你做啊，哈哈。个收尾一点咧，即系话要靠你自己，你唔好靠人。你明白咗呢个道理，所谓安心咧，即系唔好担多妄想，唔好谂咁多问题，唔好理人差咁多事。你去到某一个道场，你系拜佛，你咪拜佛咯。阿家佢拜梁王参，你咪拜梁王参咯。阿家打十七运，你咪念你个佛咯。咁家打禅七运，你咪打你个座，咁就包你安心，咁乜事都冇啦。我咩睇到啫？呢度又唔妥，那度又唔对。你只有睇人家唔对唔妥，你唔睇你自己，咁就肯定就唔能够安心啦。OK？你都问得几好，其实烧衣纸咧就唔系佛教所提倡啊。我讲一百句都系呢一句，烧衣纸咩烧间烧间屋啊，烧只遮阴方条遮云俾佢嗰啲咧，啊绝对唔系佛教嘅意思嚟噶。呢个咧系我哋中国未有佛教嚟以前咧，都有呢啲咁样嘅意识噶啦，系嘛？咁就变咗咧，中国人嘅佛教即系适应呢个人间。他啲人要咁样烧，我哋亦都冇办法。佢冇烧，佢要烧，我哋都冇计啦。其实呢个问题咧，就唔系我哋佛教所有。第二咧，佢点解要烧咧？呢、這个就系一种咧，可以讲咧系一种即系心灵安慰啦。我哋做晚辈嘅仔孙，对呢个上人，对呢个祖先啊，一代一代一种嘅恭敬，就以呢个简。就代呢个真，好似嗰啲仙人中意着靓衫噶，你咪烧多几件嗰啲靓嘅衫俾佢咯。啊，嗰啲仙人中意坐飞机，你咪烧多几只飞机俾佢坐下咯。系纯粹系嗰啲晚辈咧对呢个仙人嘅尊敬，但绝对唔系佛教所提倡。你哋即系以我哋佛教嚟讲咧，你烧又冇乜问题，你唔烧。亦都啦，冇乜罪过。 如果企业人系好负责嘅，唔烧，咁就话自己个后厨咧，要帮佢烧，有冇困难啲？ 咁你知啦，你要烧我都冇计嘅，你我唔系成日跟住你噶嘛。我所讲就唔应可以唔使烧，因为呢啲系假嘢嚟噶。嗱，我讲句实话，你话佢个人死咗，我烧咗啲衣服俾佢，烧咗金银衣纸俾佢，佢哋有钱使啦，岂不是啊？嗰啲今日大人都买得起啦，十蚊就一大扎，个个啲个咩咩名咩咩优名间银行啊，50,000蚊一张，10,000蚊一张，实际上咧20,000蚊就买到啦，大人都买得起啦，咁起不是咁啊，细细发达唔使穷，所以呢啲咪就系、是、你个因果唔符，所以我就系讲因果，你想生生世世有钱使，有衫着，唔怕贫穷。在在处处有得享受，你就多做啲布施，多结啲善缘，咁就肯定咧，你生生世世有得享用。嗱，咁如果你唔多做啲布施结缘，你就肯定咧冇得享用。呢个系因果，系一定嘅道理。你就唔好靠烧只飞机住架飞机坐，你就唔好谂呢个问题。我讲过呢啲问题咧，唔系我哋佛教所有嘅。佛教未嚟中国以前，对上，都已经有呢啲咁样嘅风俗，系一种风俗。我哋中国人一种风俗，亦都可以讲在当者，佢哋讲都系唔错嘅。嗰啲做仔先表示对呢、这个祖先一种嘅孝顺。好似我哋先人拜山，唔通真系去要开始烧猪去拜佢食咗你只猪咩？第一样嘅都转头，所以话。第一就为神功，第二就为弟子一拜完咪自己食一餐啫，点佢食咗你咁啊？愿以此功德。